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这首我是一只鱼，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述了啊，这一天呢是《物种起源》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呢可是引起了很多很多人啊在那个年代的思想上的巨变。但是啊，达尔文在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现在我们都有转基因比如说植物啊，甚至我们今天讲到的转基因鱼，这都出现了。不久之前呢，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也对外公布，全球的首例转基因的食品动物就是一只三文鱼。这三文鱼呢通过转基因的技术呢上市了，而且呢说这个鱼呢对于环境是安全的，人呢也是可以吃的啊，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其实转基因呢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争论，无论是植物方面的转基因还是动物方面的转基因，在争论声当中，现在转基因鱼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今天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要来聊聊这件事情，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朱作岩，欢迎朱院士做客我们的节目。朱院士您好。 你好。 另外还有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欢迎洪广玉。你好。 听众朋友好。玉龙好。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朱老师呢，您也是研究呢转基因包括是水产这一部分的专家了啊。过去呢您也做过转基因的项目，那么在您看来，美国的三文鱼通过转基因的方式上市一定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我就单刀直入问您一个问题，三文鱼我们都知道挺好吃的，而且特别有营养，现在去一些日料店都能吃得到，为什么要给这个三文鱼转基因？它转进去的是什么呢？ 它转基因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它加快它的增长速度。 嗯。 啊，因为三文鱼要上市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有多长呢？ 啊，需要2-3年。 啊，就一条鱼啊，从小鱼苗变到上市2-3年的事。 这在不同地方，比如特别是在加拿大啊，像纽芬兰地区，寒冷的地方呢时间就更长了。 因为水冷，鱼就长得慢。 对对对对。 啊，所以它转的这个基因是一个能够让它长得快的基因。 对，叫促进生长的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从哪来？ 这个基因。他们转的基因从鱼本身自己来的，就是鱼的一个生长激素基因，他把这个鱼本身的生长激素基因再转进去。 嗯，就是这个鱼本身也是来自于三文鱼，是那个种类的三文鱼本身吗？ 是大洋鳕鱼， 是另外一个鳕鱼的生长激素基因 啊、哦，是从鳕鱼的身上转过来的。 对 ，鳕鱼它拥有这个基因，所以它就长得很快。但是三文鱼没有这个基因，就把你的那个加速度转到我的身上来，于是三文鱼就能长得快了。 对，三文鱼也有生长激素基因。也有生长激素，它把另外一个 啊，长得快的鱼的生长激素因放进来。 嗯嗯，所以就是 进一步的加快它的生长。 我们就跟大家一开始说了，转进来的这个基因的目的是让它长得更快，长得更快呢，你从养殖的成本上来讲，那就低了嘛，收益也就大了嘛。红广玉这个事儿，从我们全世界来看，这是第一个在动物领域的转基因上市，是吗？ 没错，实际上动物转基因的这个研究啊，已经做了很多了，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大概已经也有一二十年了。 嗯， 但是作为这个动物的这个食品哈、啊，就是说就会被审批通过，这是第一例，全球第一例、啊。 对，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它的这个标准特别的严苛，很多人都说我们是参照 FDA， 我们是通过 FDA。那现在 FDA 呢，在这个悄无声息的就突然宣布这个转基因鱼都可以上市了。那么我想问问朱院士，那么在您看来是他们之前是不是已经对于这个事情有着长时间的判断，包括认为转基因之后的三文鱼对于环境啊、人去吃啊都已经是安全的了，才会批准这件事儿？ 对，据我所知道的话，至少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审批，或者是考核，首先是环境，首先是环境，这个鱼能不能够叫转基因的鱼，能不能够养殖，它首先考虑几个方面，一个首先在一个隔离的环境里面，就这个鱼不让它跑出去， 对， 第二个呢，要让鱼一旦跑出去，万一跑出去以后也不能繁殖，这是一个，他们现在真正让养的地方是在智利，是在巴拿马。巴拿马这个地方是个高地。因为三文鱼啊，它是要需要冷水，在冷水里面养的。那高地呢，温度比较低。但是下面呢，它的河流和海洋温度都比较高。所以一旦如果是逃逸到这样的环境去，它也不能生活了。所以环境它是绝对安全的。还有一点呢，从生理上来讲。它让这个鱼跑出去又不能繁殖，所以就三杯体，就像我们平时吃的西瓜，无籽西瓜，就没有籽， 对， 无籽西瓜就是三杯体，所以怕把这个鱼也做成个三杯体，所以一旦跑出去，它没有籽也繁殖不了后代，所以这样呢，对环境来讲，它不会造成那个环境污染， 这个鱼只能在那一部分养，就那个地带养，它不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去养， 它 这么考虑的原因是什么？ 它主要为了安全，生态安全。 那所以说明他们其实还是非常谨慎的去推广这件事情。 那美国社会应该说他们的生态安全意识，不会比我们差。 我们在讲到这个三文鱼的这个事情当中，您刚才讲的是现在给他选择的养殖的地点是非常安全的，也是经过挑选的，不能让它跑出去。假设说这个鱼跑出去，它有可能会繁殖，还有可能会继续啊和别的一些物种产生各种各样的交错，这是存在对于环境有影响的可能性。我这么理解是对吗？所以美国人这么做是把这个可能性就给它完全的掐掉。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鱼就跑不出去了，养殖是安全的，是没问题的。也就是我们在新闻当中说了，说 FDA 认为说呢，这个鱼啊转入了其他鱼的基因之后呢，它对于环境是安全的。环境的安全如何做到？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一部分，这是保证了环境的安全。好，那您刚才也说了，这个鱼必须要把它圈养起来嘛，它不能就是在鱼塘当中或者一片固定的水域当中来去养它。那这个鱼在这个水域当中去养的话，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和其他的生物产生一些什么样莫名其妙的这个结合，例如说这个水体进入到了其他的鱼，我咬它一口啊，比如说咬它的这个鱼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什么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会存在吗？ 这是一个专门的养殖场，只养这种鱼。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人为已经把很多的风险因素全部都掐灭了。 对，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在食用这一方面的这个风险。现在大家关于转基因的农作物也罢，或者这个食品，就是这个动物制的食品也罢，最担心的还是这个食用的风险。FDA 是如何排除这个风险的？ 它食用风险放两个方面，一个是本身营养，或者是本身有没有毒，有没有毒害，另外有可不可能产生致敏，这是那个最关心的。美国 FDA 它能够对转基因鱼的检测的标准是跟检测其他的动物产品、畜牧产品的标准是一样的。 您能给我们大概说说吗？他们怎么检测？ 它比如说它的营养，它有它的标准的。 对， 它的标准就关于这个动物产品是不是有毒性，是不是有残留的药品，是不是致敏，有一整套的规则。它把这个检测转基因三文鱼产品，就按照这种规则来去那检查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检查以后，没有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叫做实质等同原则，实际上 等同于没有转基因的鱼。 嗯，这也是通过了像您说的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的检测。 啊，这个是对对对。 嗯，那看来转基因这个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就是至少说这个鱼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转基因的实验了。 啊，实际上它是1989年开始做的。 哇，89年就开始了。 对。 啊、哦，这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20多年了。 到现在为止才批准它上市。 对，实际上这个鱼做的是在加拿大做的，不是在美国做的。 嗯，那是加拿大的科学家去做的。 对，这样子是美国的企业家把它接过来， 买过来了， 接过来做。嗯，对，企业从成果转化是在美国转化的。 啊，那红广鱼在你看来，这个三文鱼转基因的三文鱼通过了美国 FDA 的测试，意味着什么呢？ 是这样，我补充一下哈，就是说，公众可能会觉得奇怪，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早研究出来了，然后到今天才给它审批？实际上是在5年前 ，FDA 就已经完成了对于这个转基因三文鱼的这个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一个评价。 嗯， 当这5年间为什么没批的话，可能有各种其他因素的一个考虑。 嗯， 刚才这个朱院士讲得很好，就他从这个评估的角度，实际上除了评估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原理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就为什么说转基因的这个鱼的话和普通的鱼是一样的。 嗯， 就我举个例子，我们人群当中有人长得高，有人长得矮。 嗯， 对吧？ 有人长得帅，有人长得不帅。 这个长得高和矮的原因啊，就当然有营养、运动各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跟人的这个生长激素有关系。 对 对，生长激素有些人分泌的生长激素很少，他可能长得矮一点。 嗯， 对吧？但实际上长得高和长得矮的，他本身的话，他这个人本身是没有区别的。 嗯， 那么转基因鱼的话，它转入的这个基因是让它更快的生长，就能够合成这个生长激素，但最后完成的这个鱼本身，就鱼肉本身。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嗯，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从科学的原理就已经能够想清楚，这两个鱼就是实质等同，不会带来这个食用的问题。 你看这个事儿吧，你既然已经提出来了，我觉得接下来还要再跟朱院士要多聊一下。其实大家现在最担心的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通过转基因的方式，比如说你把本来不是这个鱼身上的基因我咔嚓给它安进去了，我通过其他分子的这个手段我给它安进去了，哎呀，你怎么知道你安进去的这个基因不会让这个鱼产生变异，或者不会让这个鱼出现其他的问题啊？就毕竟啊，你看我们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报道，有些说这个转基因不好，那个转基因不好，还是有人会对这方面有所担心。您怎么给大家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我谈转基因呢，我想首先要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说不要泛泛的谈转基因， 嗯， 要谈转了什么样的基因， 嗯， 比如说三文鱼转的是生长激素基因，是转的另外一种鱼的生长激素基因， 嗯， 实际上这种基因呢是存在于另外一种鱼里面，而且这种鱼呢别人也吃， 嗯， 做也是食品，嗯、 对、 这是一个。实际上生长激素在血液里面，在鱼里面含量是多少呢？是微乎其微，非常小、嗯、就是每一毫升的血液里面， 嗯， 它的含量是在纳克级，就是几个纳克， 嗯 嗯，就是非常非常少的。实际上生长激素是一种蛋白质，我们知道在吃鱼的时候把鱼解剖以后，它血没有了， 嗯 嗯，血或者血流掉了，这样呢它就它那生长激素的含量就更少更少了。 嗯， 再加上一蒸煮、一红烧、一清蒸， 嗯 啊，它就失活了。 嗯， 所以不可能就生长激素就原封不动的被人吃进去。 嗯 这不可能。它即使是很小很微量的，但也不会直接把这个激素吃进去。 而且照您这么说，其实之前这个激素在鳕鱼身上也有嘛？鳕鱼很多人爱吃，而且鳕鱼卖的还挺贵的呢。 对对。 嗯，所以照您这么说，这一部分是不用担心的。那回头再来讲的话啊，就是它和杂交或者说和其他的比如说动物类型的这个混杂的这个交配，转基因和它的区别是在哪里 啊？这个问题非常好，你这个话题提得非常好。实际上转基因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一个基因，一个物种的一个基因和另外一个物种杂交。比如说鳕鱼如果能和三文鱼杂交的话，那么呢就鳕鱼的全套基因，也就是说几万个基因和三文鱼的几万个基因杂交了。我想这种杂交的鱼如果成功的话，不会有人去怀疑能不能吃。 对呀、 那想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对， 但是如果把鳕鱼里面一个基因拿出来，放到三文鱼里面去，那只是它这种杂交程度看的话，只是它的几万分之一。但是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所以这个从科学来讲的话，这种两个物种基因混杂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少的，比天然的杂交要少几万倍。 我再跟您补一句，这个也跟我们今天提到的物种起源有关系啊。物种起源当中有一句话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假设呢，我们是以杂交的方式，刚才讲的鳕鱼和三文鱼，它们自然进行杂交。如果说啊，它们杂交的这个基因不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它可能就生不下来这个小鱼宝宝。它既然能够活下来的，那就是啊，通过自然的检测的。我给你扒了，老天爷给它发了准生证了，它是可以生出来的。那你人为的通过分子的这个层面的手段，我把基因给它转进去，我就给它硬塞进去，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就一定保险呢？ 照样有这样的问题。 嗯， 如果硬塞进去不合适的话，它也活不了。 哦， 啊，也活不了。 这不是说我们想让它哪个基因安在哪儿，它就能安得住的，是吗？ 对对对对，这有一个所谓基因整合的过程。 嗯， 我这一个基因放进去，究竟它在受体鱼，就是三文鱼的染色体，它的基因组成究竟在什么位置？嗯，这个是个随机的过程。如果位置不合适，这个鱼也成活不了。 嗯， 只有在合适的位置，啊，在适当的地方，它才能发挥功能。 嗯。所以这个呢是在人为的作用之下，也是得到了一个老天爷发给他的准生证，所以这个鱼呢才能够继续存活下去。您刚才还讲到了一点，说这个鱼呢在养殖的过程中还用的是三倍体的方式来去培养的这个就是这一代的转基因的三文鱼。那三倍体的方式，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它不要来去产生后代。那么三倍体我们在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对人有影响？人家都说，哎呦，你看这个鱼它都不能产生后代，那人吃了有没有可能也让我们人啊，那什么，对吧？这个生不出孩子来，大家也会有这种担心。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三倍体，比如说西瓜 啊， 西瓜就是三倍体。 嗯 啊，我们这个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我想大家都喜欢吃无籽西瓜，不喜欢吃那有籽的西瓜。 对， 实际上就是 无籽西瓜不用吐籽嘛。 对 啊，但是无籽西瓜那是植物啊，或者西瓜到我肚子里那就变成了一滩水，这不一样，这是肉，里面有蛋白质啊，或者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 啊，那也一样一样。都是营养物质，西瓜吃进去，它照样分解，就是肉吃进去，它照样也分解，是一回事情。 你对于人体而言，它整个的消化过程，不分你是西瓜，不分你是鱼，不分你是肉， 对， 嗯， 基本的营养物质，脂肪、蛋白质、淀粉、纤维，吃进去，不管是来自动物、植物，最后都要分解。 嗯，好，这个洪广玉刚才跟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又请了朱院士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接下来，我刚才问你的这个问题是，这个事儿啊，已经通过了 FDA 的认证啊，就很多人呢都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很多指标马首是瞻。你觉得这个会对全世界对于转基因的食物态度稍微开放一点，或者说更加明确一点，会有帮助吗？ 首先这个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转基因的这个食品动物本身就是这个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个经过了一个美国 FDA 这么严苛的这个评估，那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全球各地的转基因产业来说，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信号传出来了，但是因为各个国家对这个态度有些会开明一些，有些会去保守一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整个科学界的话，它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这次正式审批通过以后的话，科学界对这个决定是持非常支持和赞赏的一个态度的，也就是说这个代表了我们人类在这个整个生物工程这一块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这个我觉得您刚才举的一个例子非常好，就是您特别我提到了就是这个物种起源，您除了提到说自然选择，你还说了一个人工选择，对，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转基因就是看作我们人工选择的一种手段，就我们人类文明能到今天的话，它本身是有人工选择的这个作用在这里面的，只不过我们处在当下可能还不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很多人不能用历史眼光看待这个转基因技术，其实它也是人工选择的一种。 你从事这个食品这方面的采访调查啊，已经有很多年了。你接触到的在真实的这个生活层面，大家对于转基因的农作物啊，包括这个动物啊，动物产品，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鱼是第一例的通过认证的动物产品啊，都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看待呢？ 我觉得这个态度哈，就看你从哪个渠道得到。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确实对它持疑虑的态度的。这个确实是占很大一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疑虑，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疑虑的话，并不会表现出 表现为大家的一个行动， 嗯 啊，因为你在网络上反对一个东西是不需要成本的，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个转基因会给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个社会发展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嗯， 所以我认为 你用的是好处这个词儿， 对 啊， 对，当然它本身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就是现成的一个体现嘛， 嗯， 对吧， 嗯 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一下，就所有的反对首先要基于不管是反对疑虑，一定要基于大家是了解这个东西，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再去反对，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真实的。 对，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很好，了解。我们今天呢提到的是美国 FDA 呢已经通过了首例的转基因鱼上市的这个事儿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多了解一下，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欧盟，一提到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食品安全的标准可是可高了，他们会对这个转基因食品接下来会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运作方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请二位嘉宾跟各位聊一聊。今天呢我们照亮新闻深处直播的时候也开通了短信平台，也欢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今天提的这个事儿啊是和吃有关系，民以食为天，尤其是这转基因的鱼都已经通过了美国的认证，都可以在美国上市了，都可以卖了。北京呢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有不少人都和在美国生活的朋友有着许许多多的联系，很有可能您下次去美国吃到的三文鱼没准就是转基因的，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呢？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不久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FDA 对外公布全球首例转基因动物食品转基因三文鱼在美国上市了。 FDA 表示，基于科学结论的分析，转基因三文鱼对于环境是安全的，可以安全食用。争论已久的转基因食品家族当中，现在又多出了三文鱼，这条鱼为什么要进行转基因呢？美国人真的会在餐桌上享用它吗？今天晚间我们就和您聊一聊转基因鱼的味道。北京时间20:4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说的是一个大事儿啊，这已经是通过了十几二十年的审批和决定，最终呢才是让这个转基因鱼上市了。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期节目的二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朱作岩院士，欢迎朱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朱老师您好。 你好。 另外还有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欢迎洪记者，你好。 哎，大家好。 刚才呢洪广玉提到了一点啊，说即使啊对于转基因有着不同的态度，有着各种各样的杂音，有各种态度的表达，也是要基于对于事实的了解。接下来朱院士，我就想从您那儿了解一下，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呢食品要求的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对于转基因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现有的这些转基因食品，他们是如何对待的？ 美国和欧盟只要是国家批准的转基因食品， 嗯 嗯，一般是那个大家都不存在疑虑， 嗯， 因为国家最负责，对国家那个对消费， 嗯， 控制非常严格， 嗯， 既然国家通过了可以消费，老百姓一般来讲都是认可的， 嗯，在这一方面，他们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规定？比如说你的这个转基因食品是要进行一些标识，必须要标注在食品的外包装上。 是这样的，美国的这个转基因标识制度遵循的是自愿标识。 嗯。 啊，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你这个企业愿意去标就标，不标的话不强制标识。 哦。 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因为标识会带来成本， 嗯， 所以它的结局就是说，大部分企业是不标识的。 嗯。 啊，对，这是美国的一个态度。欧洲遵循的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按照这个食品达到转基因成分达到一定的阈值才进行标识，就是0.9%啊。 哦，比如说他用的这个玉米是有转基因的，用的一部分的这个材料是有玉米粉，这个玉米呢是转基因的，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去进行标识。 对，没错。嗯。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啊，那个洪广玉还说了一点，他认为说一些在转基因的作物，包括这个动物制食品当中，这个技术的进步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是有益的，是有好处的。朱院士，您赞同这一点吗？ 当然。这是转基因的根本目的。 嗯 嗯，它就促进生产，提高生产，提高质量。 嗯，您觉得这个促进生产、提高质量，咱们再跟大家说的细一点，怎么能够让我们各位听众听明白？说，哎，这事儿，哎，还是真有益处啊，挺好的呀。 哦，我举个例子吧。 嗯。 实际上，我们也进行了转基因的研究。 嗯。 我们转一个什么基因呢？我们把草鱼的一个生长激素基因转到鲤鱼里面去了。 嗯嗯，这是您的研究项目。 对对。 短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一般鲤鱼在我们国家养的话，特别在北方，需要2年到3年才能够上市。 哦， 我们转基因以后呢，转基因的鲤鱼，只要1年，就可以上市了。这个生长速度大大的加快，可想而知，这个生产力就是那个产品的那个提供产品的那个能力也大大加强了。对养殖户来说，他需要养3年的，现在养1年就够了。节约成本，节约劳力，节约设施等等。可想，这个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个项目是您做的。已经是成功，已经是成功做完的一个项目吗？ 对，我可以介绍这个成果的话，是主要是在83年就已经完成的。 83年呐？ 对对，而美国的这个转基因鱼的研究是在89年，也就是说，主要是做的是实际上是全球最早的转基因鱼，也可以说是转基因这个食品动物的一个研究是最早的。 就我们在这方面是走在美国人前面了。 对，没错，早了6年。 那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朱院士我没有吃到过长得那么快的鲤鱼呢？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它没有批准上市。 哦，没批准上市，您能跟我们说说是什么原因吗？ 没批准上市呢，这个原因原来呢，我认为总觉得自己做的沟通跟社会各方面政府沟通不够。实际上我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三文鱼的上市啊，是我深深理解到，真正一个技术创新，特别产品能够进入市场的话，除了科学家技术人员努力以外，可能更重要的是在于企业参与，在于政府的推动，在于公众的接受程度。所以这三个方面呢，都需要建立在一个科学思维的基础上。只有科学的判断，才能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 对，其实您的那个科研成果呢，就像洪广玉说那样，83年的时候，您那团队呢就已经是完成了。但是因为各种各样，咱们要在科学这一方面谨慎的论证，以及呢其他很多因素的成熟，是不是才能够最后向 FDA 来批准这个三文鱼上市一样？ 对，我们那个实际上是83年开始研究的，最终的成熟呢，应该说是在90年的末期。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中试。中间试验就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了。应该来说，后来以后基本上具备了上市的条件了。做了关于生态安全的评估。做了关于营养安全的评估。做了关于生产模式的建立等等。所以呢，从生产本身来讲，从安全本身来讲，这都已经是完备了。但是我们呢，没有很好的跟企业沟通。实际上中国那个时候也不具备一个从企业来讲也不具备这么一个接受这个产品推动这个产品的能力。所以呢，不像美国一样，他很快就不像加拿大，很快美国公司接过去了。而且后来的那个批准上市所有的这些程序呢，都是公司跟政府打交道做的。而不是科学家跟政府打交道去做的。 对，科学家需要做的是这个事情，从科学上来讲，它是严谨的，是安全的， 是建立这个基础。科学家是将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如何变成社会生产力？这需要企业，需要政府推动。 您说到这儿，多问您一句啊，现在呢，大家一提什么农业的新技术啊，一提什么转基因啊，咱们想到的都是美国。要是今儿不跟您做节目，我还真不知道咱们在转基因鱼这一方面的研究，您实际上是领先的。那我们来把这个面推得广一点，咱们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无论说是植物啊还是动物啊这一方面，处在一个什么水平呢？ 我那个关于植物方面的话，可能广义更了解一些，更了解一些。我想总的来讲，我们国家关于农业转基因，应该至少处在同一个水平。不说在某些地方或者比别人领先的话。 刚才 还是要分领域。 对 对，也就比如说在转基因植物，大家最关心的农作物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个水稻、玉米都有非常成熟的自己的领先的一个技术储备。甚至于来说的话，中国的本身转基因这个植物的研究啊，本身也是处于一个起步非常早啊。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转基因烟草，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就出口到美国了。说明我们国家的是这个有技术储备的。还有比如我们的一个小麦。还有其他的，甚至紫薯这方面，其实都是有在开展研究。在个别领域的话，我们有自己一些特点 啊。当然整体来说的话啊，美国仍然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但中国的话有自己的技术储备，有成熟的可供商业化的这么一些品种。 嗯，对，因为有不少人说在面对啊接下来人类高速发展的时候，其实转基因技术谁能够掌握的更多一点，谁在这方面更领先一点，其实也可能你会掌握的话语权和会更多一点，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关于农业基础的一个研究和一个认可。那么在这个领域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了转基因这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也是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聊了聊呢，在鱼转基因这一部分呢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鱼呢怎么养，它是怎么走入市场。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外，比如说通过短信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还有主持人玉龙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玉龙小段，等待大家您自己意见的反馈。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学习科学，认识真相。 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的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这一仗打得实在过瘾。原来熟读孙子兵法的白蚁化昨天上演了一出调虎离山戏，他事先派了十几个炊事员赶着几头驴往远处大山走，他们在山上走了一遭，把鬼子引到山外面，又溜回来做饭。结果啊，鬼子们在山外转悠了一个晚上，而八路军战士呢，在老乡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等到第二天中午， 鬼子们像丧家之犬似的回来的时候，白蚁画又带领大伙埋伏在离村子十五里的山坳上。这下子鬼子困得眼皮子都抬不起来，累得呀腿都迈不动步子。以逸待劳的八路军就这样出其不意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这次宋干部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快人心。白蚁画率领的十团重创敌人，这也惹恼了敌人。1940年9月11日，日寇勾结伪